向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儿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，爱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，情坚。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，爱无怨无悔， 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:07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。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。其实到了冬天啊，我们特别是在北方，很多的这个植物都已经凋谢了，包括一些树啊，连树叶都没有，只剩下杆了。但是呢，在冬天有一种花是会永远开放的，那就是梅花。人家都说梅花是坚强独立，然后迎风而开的这样一种象征啊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有这种品质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这个花市买一些梅花来放在家里，装点一下家里的这个风格啊。好，下一首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来自 SHE 的波斯猫。 轻点着脚尖，无比深的瓦片是他的琴键，一步步一点点，游走在爱情边缘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不见就不见，想睡就睡一天，不理任何人，不会点不上线，爱上他危险危险，不爱他思念思念，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，有时候沉默冰冷，有时候温柔腼腆，任谁都不会是他爱心的主人，靠近是缠绵缠绵，离开是否远否远，他总是忽冷忽冷忽近忽远，他可以

首非常温馨温暖的歌曲，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突然会想到自己的童年呢？好像在那个夏天晚上，听着知鸟的叫声，听着稻田里青蛙的叫声，我们嬉嬉闹闹的在大树底下陪伴着自己的爷爷奶奶，一起看电视啊，做游戏啊，觉得特别的温馨啊，这首歌。那么下面这一首呢，也是一首非常奇特的歌曲，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诶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，叫做数字恋爱。数字恋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恋爱呢？一起来听范晓萱的这首《数字恋爱》。 喂，我在说你好。 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520是我爱你，0000是要开心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。是我爱你，0000是要开心。我少现在正流行数字恋爱，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，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，拿起电话信息就传到我这儿来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520是我爱你，0000是要开心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520是我爱你，0000是要开心。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，7788250，都是在骂你，5700是我欺你，7440是 KCC， 7788250，都是在骂你，5700是我欺你，7440是 KCC。 非常活泼的一首歌曲，来自范晓萱的《数字恋爱》。听完这首歌，你知道什么才是数字恋爱了吗？我想应该就是拨打电话吧，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异地恋，对吗？下面一首也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，也是一首非常有个性的歌曲，叫做《火力全开》。那么也希望今天大家的这个运气啊，也是火力全开，过上美好幸福的一天。好的，一起来听这首歌《火力全开》。 天在做努力，我叫他们被入侵。你说累比卡卡，我说何必怕他。向他们磕头，问话是不起来，在每个神经被有人生孤单心，绝不允许失败。 这首火力全开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更有精神了呢？好的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逛商城来购买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。 摇晃的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那是年的罪，谁忠心的跟随，充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挥起一个吻当安慰。可怜，小声动的音乐，教友们怎么沉眠？不知名的香水，窒息的唯美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弯到一半的美。 最苦的滋味，你太美。 吹熄的雨夜，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无中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着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，夜太美。超支千年的泪。